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我們下來去蘇格蘭呢，就有一蘇格蘭北面有很多島嘅，其實我哋有去過兩個島，一個就叫做 Shetland Island，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Orkney Island。咁 Orkney Island 咧，原來我哋停嗰個海港咧，原來就專係維修轉油台、所以咧我哋嗰次又好壯觀啊！點解咧？咁啱我哋好似離開嗰個海港嗰陣時咧，就嗰日朝頭早係好大霧嘅海上面，咁但係大霧咧。突然間喺霧中咧就見到龐然巨物，但係好近岸嘅喎。咁、我哋哇咩嚟㗎咩嚟㗎？再睇下睇下，原來有轉油台。咁但係咧，當啲霧有時即係若隱若現啊，稍為散下，喂唔係一座喎，後面又有一座喎，再後面又有一座喎，原來好近岸好密集嘅，好明顯佢哋唔係轉緊油嘅。佢哋唔係將原來佢哋就係拖入嚟，即係嚟呢度維修。原來 Orkney Island 咧就係英國係專係維修轉油台嗰個地方。咁所以咧，嗰度咧係離岸咧好近，但已經有好多轉油台。咁但咁啱嗰次就好多霧咧，哇！睇落去咧好科幻、好神秘咁樣樣嚇。咁你呢個就係北海轉油啦。咁啊，講翻少少冰島先。嗱，冰島咧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就係、是、冰島上面嘅馬匹。咁啊，嗰個導遊咧特別講，佢話我哋冰島人咧係好驕傲嘅，對呢樣嘢好自豪嘅，就叫 Icelandic horse。Icelandic horse 有乜特別咧？你望落去咧平平無奇喎，矮摸摸喎。但係就好粗壯嘅，咁原來佢話，原來冰島嘅馬係咩馬呢？佢話唔係阿拉伯馬嚟嘅，係蒙古馬。咁、你知咧，其實而家世界上嘅馬咧，最出名嘅兩大嘅種咧，就係呢兩種啫嘛。一係就阿拉伯馬，一係就蒙古馬。咁而家大家最熟悉嗰啲，尤其是你由細到大睇荷里活嗰啲牛仔片，不過而家都冇人睇啦。同埋你睇所有嘅跑馬，包括香港嘅跑馬啊，跑馬地沙田嗰啲係咩種啊？唔使講，緊係阿拉伯種啦。因為阿拉伯種咧、高頭大馬，佢啲腳又長又溜，跑得好快嘅嚇、即係健步如飛咁樣嘅。咁但係原來咧，你講襟崖咧，佢梗係唔襟崖，你睇下佢係咪即係嗰啲腳咁溜點樣？但係原來蒙古馬咧就好襟崖噶嘛，咁當然咧，我就成日都講啊，就係話如果你拍中國嘅歷史電影、或者劇集都好，如果你係講翻呢個所謂春秋戰國嘅時間，如果啲人騎嘅馬全部係阿拉伯馬咧，你就死梗啦。一定是錯的，因為那時中國是沒有阿拉伯種的馬的，是全部蒙古馬的，都是矮磨磨啊、長毛啊這樣的，是吧？但是講真的，漢朝後期或者唐朝就開始有了，是吧？那些呢，其實我們經常說 要去西域找那些漢血寶馬嘛，漢血寶馬其實就是阿拉伯馬傳過來。咁以我所知呢，就其中一個就是土耳其東部呢，就是出這些馬呢，就是最靚好出名的。咁所以整個阿拉伯世界就是用阿拉伯馬。咁中國咧到唐朝已經係好多時用呢啲阿拉伯馬噶啦，但蒙古馬亦都有用。咁但係奇怪嘅咧，冰島喎，冰島係蒙古馬嚟嘅喎。原來咧應該就係同當其時啊嗰啲蒙古人一路打到去歐洲，係嘛？咁即係留低好多馬嚇，咁然後一路傳下傳下啲種咧就傳咗去冰島。咁但係冰島佢培養呢啲咁樣嘅冰島馬咧，好有趣喎。第一，佢好襟崖嘅，即係佢能夠負荷好重嘅嘢，即係行好耐啊咁樣啦。第一，但佢仲有一樣咧有趣喎，嗰個啲冰島馬，我哋如果賣出去外國好值錢㗎，好貴㗎。不過咧，佢好嚴嘅，佢話我賣一隻就一隻咧，係唔會準佢翻嚟嘅，即係唔會準佢帶啲咩菌翻嚟害我哋啊，或者打個種翻嚟啊，撈亂我哋嘅血統啊。我哋要純種嘅冰島馬。佢點解咁多人中意冰島馬咧？原來有一樣好有趣，佢話原來一般嘅馬咧。佢自然地嗰個步姿咧係只係得三種，咁因為我唔係馬專家，所以我啱唔出嗰三種係點樣啦，即係包括佢慢步同埋跑啊，佢基本上係三種嘅啫。佢話但係冰島馬咧係多兩種嘅，多兩種嘅嗰、那個機就叫做 GAIT 啊 ，GAIT 即係嗰個馬嘅步伐。佢話冰島馬係004就多咗兩種，多咗兩種不得已咧，佢其中一種咧原來係疾步嚟嘅，但佢疾步得嚟咧，佢係好平穩嘅。即係坐喺馬上面嘅人咧，係唔會點蹬嘅。佢有啲人誇張到咧，你抬住嗰啲杯水啊咁樣咧，嗰只冰島馬疾步咧，嗰啲水都唔會溅出嚟嘅咁樣樣。咁所以咧，佢呢啲咁嘅純種嘅冰島馬咧，就係好受外國有啲 有錢佬啦，唔使講，係嘛？即係有啲大嘅農莊啊、養馬咁樣咧，佢哋又好中意呢啲去買嘅，咁啊即係所費不菲嘅，啊咁你真係估唔到喎，啊冰島原來呢樣出名，咁但係原來蘇格蘭都有一種馬，又係有趣嘅，咁我唔知佢係咪都係由蒙古馬演變嚟嘅，就叫做 Shetland ponies。嗱 Shetland 咧 ，S H E T L A N D 咧，其實咧以前好出名咧，香港人都聽過咧，叫 Shetland wool， 就即係話羊毛衫咧，嗰度出嗰啲羊毛咧係好出名嘅。啊，就是、Shetland， 咁但係原來佢有一種嘅馬仔咧，就仲細過冰島馬， 嗯， 細細只好似玩具咁啊！但係嗰啲鬃毛咧就長到不得了嘅，好 cute 嘅真係。佢呢個 Shetland pony 即係馬仔咁解啊嘛 ，pony 咁、樣咧就我哋去旅行咧都有見到，不過就唔係好近，冇乜機會同佢玩啦，只係遠遠都見到有一扎嘅 Shetland pony 咁樣。好啦，咁啊，冰島咧，就講過啦，2008年佢係第一個宣布破產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一套紀錄片，係金融海嘯之後大概兩三年拍嘅，我即係推薦過好多人睇嘅，亦都借過隻碟俾人哋，就叫做《The Inside Job》。有冇聽過 ？Inside Job， 我有冇借過你睇添？我唔知係咪 叫過我睇，通過、 你真係啊，唔得閒睇真係。Inside Job 值得睇嘅。Inside Job 咧，佢台灣就譯做咩咧？其實 Inside Job 呢個英文名你都估到佢咩意思咧嚇？其實即係話係自己人做嘅，即係話唔係我哋啲敵人害我哋嘅，係我哋自己人做嘅，係 Inside Job。咁啊，台灣譯做監守自盜。我哋香港譯做呃錢帝國。即係就係講。2008金融海嘯咧，其實係幾咁無恥，其實係根本成個華爾街嗰啲人咧，你如果有睇過《華爾街人狼》嗰套電影咧，係嘛，即係Leonardo DiCaprio 咧，你就知道根本佢啲人咧係完全係簡直係 criminal 嚟嘅，根本就係、是。咁啊，講起 criminal 咧，好多人咧就攞冰島同美國相比嘅，嗱、因為好多人就而家特朗普啊鬧到即係七彩啦，咁啊所以好多人讚奧巴馬嗰八年啊點正點正啦，但係其實有好多人咧所謂冷眼旁觀比較即係清醒嘅人咧，佢都話奧巴馬其實有好多嘢都做得好差嘅。其中一個就係處理2008金融海嘯之後兩樣嘢，第一就係佢嗰個所謂對金融行業嘅再監管咧，其實根本係做唔到，即係佢嗰個咪多達法蘭克法案啊嘛 ，Dodd-Frank Act 啊嘛，完全係冇牙老虎嚟嘅，即係套句形式嘅啫。咁而家唔使講啦，特朗普上台直情要推翻呢個 Dodd-Frank Act 啦，係嘛？即係仲更加要為呢個華爾街嗰啲大鱷啊、嗰啲大肥貓咧就係鬆綁，係嘛？你繼續去呃錢啦、啊，咁樣樣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咧就係奧巴馬咧一個 banker 都冇起訴，但係咧，如果我睇嗰啲我喺網上睇嗰啲冇記錯咧，好似冰島咧係起訴咗唔知28定29個銀行家，係嘛？而且有好多都係要坐監嘅，即係話你當時咧實際上係太離譜啦。你完全係玩呢啲咁嘅財技啦，係完全不理公眾利益啊，自私自利啊，有啲直情係有詐騙成分啊咁樣咧。而冰島咧係捉咗一扎銀行家去坐監嘅，咁 Inside Job 一開場咧，其實就係講冰島嘅，好有意思嘅。即係大家如果未睇咧，我唔知而家 YouTube 有冇得睇啦。Inside Job 因為都出咗咁多年啦，咁我極力鼓勵大家睇呢套紀錄片。一開頭係講冰島，咁但係冰島嗰陣時咁慘，咁嗱今次去到我問下 Natalia 啦，我以前嘅學生啦，咁佢又話其實而家咧已經完全恢復曬，同埋冰島人咧原來即係最近呢個全球嗰啲各國嘅快樂指數調查，原來冰島咧係差唔多名列前茅嘅，即係啲人嘅幸福感啊， 原來破咗產 啦，係啊，咁樣原來咧佢話因為嗰個國家講真啦，第一其實冰島咧就等於我哋將深水埗長沙灣嘅人擺咗去兩個幾台灣嘅面積嘅，咁所以咧快樂都係相對容易嘅，即係我成日都講呢個問題啊，係嘛？即係嘛？係嘛？哇！你嗰個兩個幾台灣面積住嗰30多萬人，我都幸福啦，係嘛？咁呢個第一個冇得拗嘅呢樣嘢嚇，人口密度呢樣嘢冇得拗嘅。咁但係確實咧，因為冰島咧佢哋嘅人都係好團結，好團結，上下一心。同埋咧，佢哋守望相助，嚇、即係佢哋受過呢個教訓啦，吃過虧啦。咁佢話咧，我哋一定要團結我哋呢個社會，咁樣咧就大家咧唔好再話係點樣。雖然佢捉咗一扎人坐監啦，嚇、咁佢已經係受到懲罰啦。但其他人咧，我哋而家要向前看咧。咁佢而家咧，冰島咧嗰、那個旅遊業啊，過去啊，講真啊，2008到而家係嘛，即係就嚟十年啦，係嘛。咁啊，但係即係過去我諗嗰6、7、8年咧。係蓬勃得好交關，好交關。咁啊，亦都係成為咗佢嘅經濟支柱，因為好多人咧，即係講真啦，尤其是而家即係經濟發展啦，全世界同埋就交通又發達啦，好多人去旅行咧，差唔多去到冇地好去。 咁所以最後諗下諗下，不如去冰島啦咁。我話俾你聽，今次我哋嗰個遊輪啊，係可以坐成4000個客人。但係咧，我哋坐咗嗰15日啦嚇，我哋撞口撞面咧，起碼有一半咧係唐人嚟嘅。而且嗰唐人今次有趣喎，我哋開頭就好驚一啲強國啊嘛，唔係喎，強國係佔好少數。冚冷同聲同氣係講廣東話係香港人、哦、以我哋所知嗰陣時啲人話一個粗略估計呢，我最先聽啲人講呢，就係香港人起碼有700多人喺個船上面，但我哋後來以我哋嘅一般嘅感覺嗰個統計呢應該唔止添、啊、應該唔止，所以你諗下，哇，我哋分分鐘香港嗰架船啊都佔咗超過1000人係我哋來自香港嘅，即係香港人都去到冇地方好去嘅，係咪？咁、所以我哋坐遊輪，哇，仲去地中海，地中海去過好多咯喎、啊，不如就去冰島啦咁。所以冰島咧，其實個旅遊業咧係而家好蓬勃。咁、冰島咧講一個好著名嘅景點啦。頭先講咧就嗰、那個噴泉熱噴泉咧，我哋都去過一個咧。佢話係世界上第三高嘅。即係世界上第一高嗰個咧就喺黃石公園，嗰、那個我哋叫間歇式嘅噴泉。即係話咧，佢一噴出嚟咧，哇，成10多層樓咁高，咁就跌翻落嚟。咁然之後隔一段時間。佢又再噴，咁樣咧，其實黃石公園嗰個噴泉咧就叫老忠實啊嘛，叫 Old Faithful 啊，咁樣咧就嗰陣時就我唔記得幾多分鐘嘅，就係好似係唔知幾十分鐘噴一次，但係就好 regular 噶，即係好似個鐘咁準嘅，咁但係近年咧都好似冇咁準噶啦，但係都係喺呢個加段時間噴，咁但係而家我哋去睇呢個冰島呢個咧就好玩好多，點解咧？因為你隔幾十分鐘咧，你一 miss 咗咧，真係慘啦，就等到你傻啦嘛。但係佢呢一個咧雖然係第三高啦嚇世界，但係咧佢原來3分多鐘就你噶啦。 啊， 所以睇好過癮啊！所以咧，你喺度，因為佢雖然佢圍住曬啦，因為有危險性啦，因為周圍啊，咁樣咧，但係都有啲長凳俾你坐下咁啊嚇，你就帶個三文治去啊，坐喺度啊咁樣。佢隔3-4分鐘咧就噴一噴，隔3分鐘噴一噴，咁都幾過癮嘅喎，係嘛？佢真係噴到半天咁高嘅喎，好犀利。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熱噴泉啦嚇。但另外一個有趣啊，叫南湖啊，南湖叫 Blue Lagoon， 其實就喺雷克雅未克，但係揸車都要個幾鐘頭去嘅。但呢個南湖呢其實原來就是一個呢好似奶白色嘅水，好大嘅好似一個即係不規則形狀嘅一個游泳池，但係大都好交關嘅，佢隨時容納過1000人都得㗎嚇。咁樣呢，但係佢而家做到個建設好好嘅，即係你入到去啊，好多地方啊，買飛啊，排隊啊，然後呢就換衫啊，有 locker， 然後呢有好多地方俾你我嚟沖身，佢要你沖乾淨曬身呢，好似日本啲風女咁呢，你先落去嘅咁樣。咁樣呢完全係暖水啦，但佢又唔係辣身嘅，即係佢係好舒服浸落去，咁樣，但係佢最得意咧就係話佢原來嗰度有好多泥啊，嗰啲泥咧白色嘅，有啲白色有啲黑色嘅，但係黑色嗰啲好似貴啲嘅，要俾第二啲飛嘅，要買第二隻飛先攞到啲黑色。咁我哋普通人去買嗰啲飛咧就係啲白色嘅，但係嗰啲泥漿咧，咁樣咧就嗰、那個泥漿本身好滑嘅，但係佢原來入面夾雜咗好多好似啲碎嘅沙石咁樣嘅，咁但係啲人咧就攞嚟咩啊？全部搭曬喺個面度，好似做面膜咁樣。啊、做啲咁樣嗒嗒嗒咁，通常咧就即係敷10分8分鐘咁，然後就揾啲水洗咗佢咁樣。咁但係真係咧，戴完之後咧，發覺哇啲皮膚滑咗好多嘅喎。咁、所以啲人就好中意去嘅。但係呢個南湖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原來佢唔係一個天然景點嚟嘅，原來佢係一個人工嘅景點，而且係無意中發現嘅。佢就講70年代末咧，嗰度就起一個地熱發電廠。咁但係地發電廠咧，佢就喺個地嗰度咧，就亦都有啲熱水抽取出嚟啦嚇。咁、但係佢就有好多咧、就是，就係即係嗰啲水冷卻咗冇乜用㗎啦嚇，因為其實你要發電真係變成蒸汽啦、即係要高温蒸汽推動個渦輪㗎嘛。咁但係佢話呢啲其實副產品嚟嘅，其實就差唔多係廢水嚟嘅。但係當然其實佢係礦物質嘅水，佢又乾淨嘅，其實所謂廢水。咁但係咧，佢唯有旁邊咧做咗一個咁樣嘅池嚟去裝嗰啲水。但係無意中咧就話嗰次有個工程師定技術人員咧，佢個身咧就生蟬啊，啲皮膚啊生蟬咧，好耐睇嘅醫生都唔好。咁但係咧佢又即係放咗工咧，或者休息嘅時期走去浸，就係走去浸温泉啫，最多浸咗幾次，不藥而愈好曬。咁啊先發覺哇咁神奇嘅呢個咁樣，於是就傳咗出開去，原來佢就入面有硫磺啦，有其他礦物質啦、殺菌㗎啦。咁於是咧傳咗出去，傳咗出去咧，後嚟啲人話哇原來呢個咁好嘅，越嚟越多人浸。咁於是政府知道 咦，唔係喎，可以開放做成一個景點俾遊客嚟浸都好喎、啊。於是呢就個規模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咁、過咗幾十年呢就成為咗呢雷克雅未克呢即係差唔多你去咗嗰度必去嗰個景點就叫 Blue Lagoon。Blue Lagoon， 我開頭都唔知道，我以為是一個天然的景點，原來是一個人為的，但是就真的很開心的，啲人去到啊，佢嘅設施又做得很好嘅。咁呢個就是冰島啦。咁啊，冰島咧頭先講過啦，而家咧啲人嘅幸福感咧係世界上數一數二嘅嚇。咁啊當然佢哋以前就好多就打魚噶啦，咁啊但係而家咧主要就唔係呢個，仲有一個就是温室啊。佢哋做好多温室，因為佢用地熱咧，就提供嗰啲温室，種好多蔬果。咁又係好出名嘅而家嚇，好啦，咁但係咧就講下講下咧就時間又差唔多咯喎，咁今次你嘅北歐之旅咧、就講完啦，咁啊唔停止，而係我哋浩浩雙雙原來 係啦，完啦、 暫時咧都要同大家咧係告別啦， 係、 至於第時我會唔會用另一種形式嚟去嚇、延續呢個浩浩雙雙嚇嘅節目同大家分享咧，咁就要待下回分解啦， 係， 咁啊不過再次咧係多謝大家咁多年嚟嘅支持， 多謝， 亦都好多謝阿 Jeffy 你，同你握下手先， 係， 哇！咁多年嘅支持係嘛？唉、真係多謝多謝 嚇。OK， 好 enjoy 呢個節目嘅。 好， 咁多年 好。好啦 ，OK， 拜拜。 拜拜。